啊，意思是一定会影响我的寿命，说我是活不长的。后来果真如此，这位呢一代医学的宗师啊，英年早逝，只活到了54岁。由此看来呢，咱们中医的辨证那是多么的重要，对吧？辨证错了，用药就不可能对，用药不对，不仅呢耽误了病情，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直接呢是人短命啊。现在很多人说呀，尤其是很多卖药的人啊，总是说中药没有副作用，真的没有吗？这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了，是药三分毒啊，谁说中药就没有副作用？就这样呢，因为一场病，优秀的学霸黄元义的一只眼睛失明了。失去了一只眼睛当然是人生的一个悲剧，是吧？但在当时啊，作为秀才，作为一个以科举当官为人生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又不难实现，因为人家学习好，对吧？目标又很容易实现的黄元玉来说，更大的悲剧是什么？当时的朝廷有个规定，说五官不全者不能为官。那黄元玉呢，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不就是五官不全了，对不对？那朝廷就不能要你了呀，你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说黄元玉通过科举当官这个希望就此就破灭了，没了。大家想一想，即便是现在啊，咱们思想这么的开放啊，讲究呢是行行出状元啊，这么多的行业做啥做好的都能成功，对吧？假如是现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很优秀的学生要是因为一场病啊没能呢上大学，是不是也得痛苦好长时间，对吧？那在当时讲究的是什么呢？万般皆下品，是唯有读书高呀，对不对？只有中了举，当了官，那才是人生的成功。如果按照黄元玉的学习成绩来说的话，那本来是毫无问题的啊，可以说一个追求了30年啊，眼看着唾手可得的目标忽然变成了不可能，那这是多大的打击呀！要换一般人啊，可能这一下子就让他彻底的消沉了，万劫不复了。要知道呀，黄元玉家里那是大家族呀，可以说往上几代呢啊都是当官的，他家是很有钱啊。黄元玉算得上是一个公子哥，如果他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以后啊，放弃了志向，成为一个整天提笼架鸟吊儿郎当的纨绔子弟，那不是没有条件的，最起码是有足够的钱由他来挥霍。但是黄元玉呢并没有消沉，身体和精神呢受到的双重打击的黄元玉先生，他发了狠，他许了愿，提笔呢写下了一副对联儿，就贴在自己的墙上。什么对联儿呢？我念给大家听，也许有人听过啊。啊，我念给大家，上联是生不为良相济世，下联是以当为良医济人。哎，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呀，按照我的才华来说，是有希望当宰相，是有希望管理国家、拯救国家的。但是现在老天爷呢，不给我这个机会了，我当不了宰相了，我也要当一个好的医生，我要去拯救病人。哎，生不为良相济世，以当为良医济人。咱们从这副对联当中呢，看出来了一点啊，黄元玉为什么要学医？他学医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啊！我这一点点小病就被治成了瞎子，我所承受的这些痛苦、这些煎熬，就不要让更多的人继续承受了。黄元玉就是为了这个他才学医的。现在啊，这副对联呢也经常被人提到，只不过意思完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人们说起这句话的时候呢，往往就给他简化了， 是这么说的啊，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用来说明呢，古时候的医生的地位他是很高的，只比这个宰相呢稍差一点。他不仅呢忘记了这句话原创是谁了，连意思也给曲解了。其实在古代啊，医生的地位真的很高吗？啊，后面过上几天呢，我会跟大家呢谈到这个问题啊，到时候呢啊你也就知道了。哎，现在咱们还是先说黄元玉学医。哎，他自己被庸医给治坏了，所以立志学医来救人。所以我们今天说起黄元玉呢，我觉得啊可以作为医生的一个表率，就说他这种精神啊为了治病救人而学医的这种精神，现在好多医生那是做不到的。黄元玉29岁他才开始学医，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成为名医，成为高手，乃至成为一代宗师，这种精神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嗯，不好意思啊，郭老师要打断您，今天的讲座时间呢已经到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郭亚宁医师为大家奉献的严农中医讲堂。今天呢，郭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古代的名医，清朝乾隆皇帝身边的御医黄元玉。他本来呢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很年轻就中了秀才的学霸，但是因为生了眼病之后呢，被庸医治坏了眼睛，断绝了科举考试的希望，从而抱着治病救人的想法开始学医。这位黄元玉学医的成果如何？在他身上还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谈骨质疏松的早期的判断和预防。那我们说骨质疏松是骨量逐年在减少，从而呢最后出现了骨质流失的越来越多，导致了骨质出现了内部的空虚，从而支撑体重困难，而导致身体出现全身的疼痛、腰腿的疼痛，容易出现骨折的现象，甚至是反复骨折，骨折以后不容易康复的一种表现。那不要等到了已经出现了骨折才发现自己患有骨质疏松症，应该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从什么现象能够判定出这人出现了骨质疏松症呢？过去的古人讲，有其内必行于柱外，那也就是说里面有表现，它必然会有着外在的表现形式。所以骨质疏松虽然是在身体的内部悄悄的在发生改变，但是外面也会露出一些马脚，关键是找到这些早期表现的信号，认知到自己的骨骼的健康的程度。那早期的骨质疏松的判断的依据，从体表来说，第一要看人的牙齿。那人到中年虽然没有什么牙病，但是牙齿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个时候吃饭要剔牙了，因为一些粗纤维的东西很容易存在人的牙缝当中，实际上就是牙缝变大了，牙齿开始稀疏了，这个时候 要警惕骨质疏松已经悄然的发生了。随着年龄的增加，骨骼的状态也会开始走下坡路，骨密度会越来越低，这样就导致牙槽骨出现了不坚固，出现了牙槽骨的骨质疏松，所以就出现了牙缝变大，牙齿的松动，甚至有的人到了中年已经开始出现牙齿的脱落了。所以第一个，通过观察牙齿的状态能够分析出骨质内部的变化，判断出有没有出现早期的骨质疏松症。第二就是看指甲，因为骨质的流失会引起指甲变软，所以当人用这个指甲掰这个易拉罐出现了指甲碎裂的时候，有的甚至指甲自己就劈了，那这就说明这个指甲的质量减退了，实际上是骨质流失的一种结果。所以通过看指甲也能够观察出是否有着早期的骨质疏松的症状。第三就是看体重，体重的改变会导致骨矿物质密度的变化，那更年期体重会下降，所以更年期的时候也是一个骨质流失的一个爆发点。那研究表明，大约有 7% 体重下降的女性5年内会出现骨质疏松，而骨质疏松又会进一步的加剧骨折的风险，所以看体重也是一个判断早期骨质疏松一种标志。第四就是看后背，因为脊柱啊是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柱，脊柱的负重是非常的大的，因此要发生骨质疏松症的时候，脊柱上更容易出现相应的症状。首先，骨质疏松症会使椎体内部的骨小梁发生改变，骨小梁遭到破坏，数量会越来越少，所以它的负重能力就会下降。那骨小梁是什么东西呢？如果认知到骨骼是人体的一个支架，它支撑着整个的人体的话，那骨骼的内部就是靠骨小梁把骨骼支撑起来，所以骨小梁是骨骼内部的支柱。那骨小梁一旦逐渐的变细了，甚至折断了，数量减少了，这个骨骼的负重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骨质就会出现疏松，出现脆弱。疏松和脆弱的骨质在经受外界的压力的情况下，就会容易导致这个椎体变形。那从整体上来说，有的人就出现了身高逐渐的变矮，比如说两个人在一块走路，原来两个人能够一边高的，现在呢只能够到这人的耳朵那儿了，那就说明身高丢了好几厘米，那就说明骨质在内部发生着悄然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在重力的压迫之下导致的椎体变形，椎体一旦变形了，会出现弯腰驼背的现象。所以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有的直腰非常的费劲了，有的老年人已经驼背了，那实际上就是因为骨质它经不住正常的压力，从而出现的一种表现。所以看后背也能够观测出自己的身体的内部的骨质的状态如何，是不是处于骨质疏松症的一种状态。第五，外在的观察点就是看走路。有的人走路的时候感觉到走路不稳，出现了东倒西歪这种表现，而站立的时候也不稳，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担心是骨质疏松症在作怪。那骨质疏松症以后啊，骨质它承受重力的能力在下降，这个时候的骨质啊就像萝卜变糠了一样，就像木头变朽了一样，那再加上肌肉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这个老年人的平衡的能力就会下降。平衡能力一旦下降了，走路就开始不稳了，而且这个时候容易摔倒，因为他走路有的找不着重心。那如果说容易摔倒的话，就又增加了骨折的风险，因为脆弱的骨质经不住外力大的冲击，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骨质越不好，支撑力越下降，走路越不稳，越不稳越容易摔倒，越容易摔倒越容易出现骨折。所以从走路的状态也能够看出身体内部是不是处于骨质疏松症的一个状态。那第六个观察点就是看皮肤，皮肤如果厚的话，那提示骨质是好的，因为钙参加了全身的组织器官细胞的一个代谢， 那同时钙也具有营养皮肤和治疗皮肤病的作用。那如果说钙质流失的多了，会出现骨质疏松症了，那同时皮肤也会受到相应的损伤，容易出现皮肤病，皮肤不像原来似的那么有弹性，那么厚实了，也是身体内部骨质在流失的一种表现。所以通过外在多种表现都能够提前认识到是不是处于骨质疏松症的一种状态。那骨质疏松症现在医学通过研究发现，它是钙质流失，骨骼内部微量元素大量流失所产生的一种表现。既然是钙质大量流失，那补钙能不能解决骨质疏松症呢？从结果上来看，补钙能够帮助骨质加强，但是针对于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来说，补钙没有达到好的作用，对于骨质疏松症的轻症有一定的解决的效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真正的骨质的组成，它是一个综合，它并不是只有钙质一种，它是几十种成分。就像一个老师教了几十个学生，只有一个及格了，那这个老师应该是不合格的。所以只把钙质一个补齐了，对于骨质来说轻症可以解决，到了各种元素都在流失的时候，只补充了一种，那效果当然就不理想。所以针对于钙质的吸收，针对于钙质以外的元素的吸收很关键。为什么说是针对于钙质的吸收关键呢？刚才说过，缺钙是一种表现，是一种引起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钙质怎么就没吸收呢？因为现在人总认为我只要把钙吃进身体了，它就属于我了，其实不然。我们说真正摄取钙质，第一要饮食物当中没有偏食，指的是含钙的食物适度的要多摄入一些，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就是人的脾胃功能一定要良好，也就是说吃进来的钙质营养品一定能够通过正常的脾胃功能要吸收。第三点就是吸收进来以后，你能保证这个钙质留在骨骼上而不流失到别的地方去吗？有的钙质就流失到动脉，形成了动脉硬化，有的钙质储存在胆囊，出现了胆囊的结石，有的钙质储存在人的软组织，形成了软组织的硬化，它就是不往骨骼上沉积。往骨骼上沉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人的肾功能要好，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肾主骨生髓，肾把建造骨骼所需要的这些元素，包括钙、磷、镁、铁等等元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了骨髓以后，注入到骨骼内部去修补骨骼所出现的裂缝、窟窿眼等等疏松的部位。所以只有肾功能良好，这是建造骨质的一个前提。只是知道补充原材料，没有意识到这个钙质如何吸收沉积到骨骼上，这一点才是关键。所以补钙只解决了骨质疏松症的轻症，对于严重的来讲没有达到理想的作用，而有效的补肾却是能够充分的利用身体内部的这些元素，而是全方位的使这些元素在发挥作用，而是把如何让有效元素沉积到骨骼内部这一个关键的环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早在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指出了肾主骨生髓，所以养肾护肾是有效的防止骨质流失，有效的使骨质内部骨密度增加的有效办法。而这个办法已经应用了几千年，效果证明，作用突出，作用良好。所以有效的补肾能够帮助人强筋壮骨。那如何能做到有效的补肾呢？中医学通过反复的实践证实到了，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加上草木之品互相搭配，能够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使骨骼内部能够得到有效的强壮。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再搭配上草木之品，可以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海狗鞭的优势在于，第一，它提供了 肾生产骨髓所需要的必要的元素。海狗鞭含有丰富的钙、磷、镁、铁，按照中医说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些精微物质是造骨髓的原材料。第二，海狗鞭拥有很强的补肾的力度，它可以恢复肾主骨生髓这个功能，把这个功能修复了以后，肾功能会源源不断的生产骨髓，去弥补骨骼所出现的疏松的部位。第三，海狗鞭因为补益的力度持久，所以它能够发挥持久的强筋壮骨的作用。那再配合上草木之品，可以使它更为全面、更为周到的使骨骼得到全面有效的补充，从而有效的预防了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从而有效的防止了骨折的现象的发生。所以如果您长期受骨质疏松的困扰，千万不要忽视了应用补肾的办法，帮助您强筋壮骨，远离骨折的风险。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呀，是糖尿病的人呢，容易并发肾盂肾炎。这个肾盂肾炎呢，是一种常见的以肾小管、肾盂和肾间质感染为主的炎症，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多见于女性。临床上的话，常有发热、腰部酸疼、血尿这些症状。根据发病的情况和病理的变化，分为急性肾盂肾炎和慢性肾盂肾炎两种。慢性肾盂肾炎的症状比急性的要轻，有时候可表现是一种无症状性的菌尿。约半数呢有急性肾盂肾炎的病史，所以往往都是有急性肾盂肾炎犯了以后没治好，拖下去了，哎，最后又出现慢性肾盂肾炎了。那么有乏力、低热、腰酸腰疼，而且伴有呢尿频、尿急、尿疼的这些症状。由于呢炎症呢这个持续的存在或者反复的发生，导致肾盂肾脏的损害，形成了疤痕，以至于发生了肾萎缩和出现了肾功能障碍。所以说肾盂肾炎也不是停滞不全的，它可以最后影响到肾脏的萎缩，出现肾功能啊发生了障碍。很多的这个疾病之间呢，它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糖尿病不重视的话，必然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而诱发呢肾盂肾炎。肾盂肾炎是一个上尿路的感染，是由非特异性的细菌感染肾盂肾脏以及肾间质造成的炎症病变。糖尿病呢患者本身呢机体啊、抵抗力啊 比较低，所以肾脏呢容易发生呢缺血神经病变以及微血管病变，膀胱跟输尿管呢功能容易发生障碍，使得尿液排泄不畅，进而增加肾盂肾炎的发病率。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肾免疫系统功能啊就很弱的，所以呢比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盂肾炎的概率要高。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的状态和尿道解剖的结构的特点，更容易发生尿路感染。急性肾盂肾炎呢起病很急，症状除了尿频尿急尿疼腰疼以外，还有发热恶心呕吐胃寒乏力这些全身的症状。慢性肾盂肾炎的症状一般不明显，甚至可以啊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那么整个这个肾盂肾炎又是怎么的，它的感染的途径是什么样的？肾盂肾炎主要有细菌感染引起的，其中以大肠杆菌为最多，约占 60% 到 80%。所以说大部分如果咱们去做尿培养的话，出来的主要的菌还是大肠杆菌，它要占到 60% 到 80%。 那么其次呢是变性杆菌、葡萄球菌、产气杆菌和肠杆菌。急性肾盂肾炎呢它是一个单一的细菌感染，所以说咱们在犯急性肾盂肾炎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是一种菌，可是慢性的肾盂肾炎呢一般是两种以上的细菌混合感染的。那么肾盂肾炎感染的途径啊有哪些？首先是第一，上行感染，也就是从尿道口啊往上走引起的肾盂肾炎，是肾盂肾炎的主要感染的途径。正常情况下，尿道口及其啊周围啊有病原体寄生，所以说呢一般呢是情况下呢不治病。在某些诱因，就是说机体啊抵抗能力降低的时候，那你老年人的话免疫系统功能差呀，尤其是你糖尿病的，哎，你这免疫系统功能呢就更差，或者呢尿流不畅，你喝水少了排尿少了，你那尿液不能够把尿道口的细菌给冲走，尿流不畅就容易啊这个造成呢出现存在病原体呢可侵入并且沿着尿道膀胱输尿管侵犯到肾盂的黏膜，后经过肾脏肾乳头上行抵达肾实质的治病的。女性由于尿道短而宽，上行性的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使得肾盂肾炎的发病率要比男性要高。第二种是血腥感染，细菌呢由体内某处感染的病灶，就是比如说皮肤上有口子了，或者是有疖痈了等等的话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皮肤的局部的感染灶就侵入到血液，随着血流到的肾脏。那么第三种呢是淋巴道的感染，下腹部和盆腔器官的淋巴管跟肾的淋巴管有很多的地方是交叉有交通的支，就是说它们之间互相连通的，还有肌肠的肝区和各肾之间有淋巴管的沟通，所以当盆腔感染或者肌肠有病变的时候，细菌可以沿着淋巴管道感染到肾脏。第四是邻近组织的感染直接蔓延，比如说有阑尾炎，阑尾的脓肿，腹腔或者是盆腔有脓肿，它可以直接呢蔓延，导致呢这个肾盂啊出现了肾炎。所以这种情况下，尤其对于糖尿病来说，它并发肾盂肾炎呢还是啊往往啊就说是很容易啊发生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的，灵芝又能够起到一个双向的调节，既是药食同源，又是双向的调节，所以对人体啊起到能够一个保护健康的一个作用。人体功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的活力，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免疫系统功能调节了以后，促进人体内脏跟组织器官的功能正常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的调节局部的改善，对于糖尿病跟肾盂肾炎以及呢其他引起的一些并发症啊，都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灵芝多糖是一种生物免疫的调节剂，灵芝多糖能够直接或者间接激活 T 细胞、 B 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NK 细胞，这些免疫细胞的功能，增强脱氧核糖核酸多聚酶的活性，促进白细胞介素2的分泌，调节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灵芝多糖还有修复损伤细胞膜，丰富细胞膜的受体，提高细胞膜封闭度，提高细胞膜的延展性，保护细胞，维护细胞内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很多种酶的活性，增强机器的一个生命活力。所以说调节的这个作用啊，是通过有效的成分在我们体内通过整体的改善以后就能够啊表现出来的。灵芝多糖呢是起这样的作用，灵芝酸呢，咱们这个灵芝酸呢还可以起到一个镇静安神、止痛降压的作用。所以说对于我们糖尿病人，要使得我们自己体内的脂代谢、糖代谢、蛋白质代谢、能量代谢能够通过调节、通过调理以后能够恢复到正常，这就可以啊一方面控制糖尿病的作用，一方面又可以啊使得我们呢发生肾盂肾炎的可能性啊就下降。灵芝多糖还可以起到整体调节局部改善的这个作用。咱们说灵芝中间的60多种有效成分在我们体内是取一个全面的这个改善。灵芝中间咱们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常量元素、微量元素。那现在分子生物学呢就已经把葡萄糖内量因子的组织结构啊就定了，定它的结构是三个氨基酸加上两个维生素 B5 加上铬元素组成的。而葡萄糖内量因子呢起的作用呢是引导我们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进入到我们细胞内，肝脏细胞、肌肉细胞把我们游离的葡萄糖合成了糖原，这样的话呢就促使我们呢自己糖尿病人表现出来的这个胰岛素抵抗作用啊就减轻了。 这个葡萄糖内量因子是我们人体啊自身可以合成的，但是如果你的原材料缺乏，你微量元素缺乏，氨基酸缺乏，那咱们就组成不了这个葡萄糖内量因子。这个葡萄糖内量因子缺乏就表现出来糖尿病人呢出现胰岛素抵抗。那你存在了血糖升高，那当然呢必然是容易并发我们出现了肾盂肾炎。所以说灵芝对于糖尿病并发肾盂肾炎呢实际上是起一个双重的作用，既能够控制我们呢这个血糖的升高，又可以呢增强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呢这个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以及呢并发肾盂肾炎的可能性。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糖尿病人来说，出现泌尿系感染的这个可能性啊就是还是很多，尤其是女性，她的尿道口啊又宽又短，所以这些有害的这些菌呢侵入到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以后，容易会造成呢出现肾盂肾炎。尤其是糖尿病的人，他尿糖高，那更容易培养我们这个细菌的存在。所以说咱们通过一些灵芝的有效成分的调节调理，使得我们体内呢这个内环境能够达到重新的一个平衡的状态的话，就减少疾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行业蓬勃兴起，《西游记》风靡全国，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也传唱到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注意过这首歌的歌词是严肃创作的。 不等于他当时呢，那个音乐编辑呢，正好认识我妈他们单位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个找不着我爸，就是说通过这个，我妈他们的单位的那个人，然后呢联系上了，说能不能那个写个这个歌，然后我妈说没问题啊。那因为这个是那时候是第一个四大名著要搬上这个电视运行，所以很挺重视。 看完样片后，你抽着蛋，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风云雷电任叱咤，一路豪歌向天涯，歌词就这样喷涌而出。大家都觉得不错，但唯独严肃还不满意，他觉得得有一句点睛之笔。为此他绞尽脑汁，被逼得满屋子转。 然后他呢就溜达着我这屋来，溜达来溜达去。我那时候复习高考，我就挺烦他，你这不是老往我这溜达干嘛呀？我说你老跑我这走什么大劲的，你就跟我这都走出条道来了，就这么瞎说了一句话。然后他突然可能有所感悟吧， 就这句话，哎，我想想就鲁迅先生的故乡了，故乡的闰土，他